世事难料，有些事是能用钱来解决的，可是还有一些不能够。那些能用钱解决的事，他们夫妻只能尽力而为，剩下的他们便也帮不上什么忙了。不知怎么的，两个人就聊起了彼此的工作，很自然的也就提及到了各自的同事。云街见过梅一朵了？许梦安问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 李林当即有些尴尬。就那天去医院看何露奶奶遇上了。哎，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梅一朵的女儿那天病了，发着高烧，她对医院不熟悉，我就帮了把手，带着他们去化验检查什么的。那个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本来就是件小事，你知道了我怕你多想。你别老是熬啊，倒是说句完整话呀。 我应该说什么？是本来就是件小事儿，你不告诉也没什么，可是你让女儿帮着你说谎好像不合适吧。 不是就怕你多心吗？哎，真的，你看你现在又多心了。不是， 不知怎么许梦安想到了瑞秋白天说的那些话。瑞秋说她也没想到她老公会出轨，而且出轨对象还是她的同事。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男人一旦用下半身思考，别说窝边草了，连窝都能给啃干净。我是怎么都想不到会是他。其实我跟他也算是认识，看着挺规矩的一个人呢。瑞秋这样告诉许梦安的。也许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老公关照一下年轻下属走得近了些。什么年轻下属？那是他上司，比他大。倒是没大几岁，人家也是已婚的，这才可怕。你说孟安，要是年轻女孩跟黄思思那样的，会逼着于海离婚，这离婚成本多高啊，于海们总得思量思量。但是已婚的，他可不想我老公离婚，不离婚才好，各自都有安稳的家庭，空了约出来找点乐子，就是这么回事。可气就可气在这里。哟，瑞秋，那你就打算这么忍着了？当然不是，等我找到确切证据再说。现在呢，我只当什么都没发生。 李林见妻子不言语，连忙说道：“孟安啊，这就是件小事啊，咱别上纲上线了吧，行吧？” 睡吧。 许孟安关了床头的灯，把思绪从自己和瑞秋的对话中拉了回来。 那大平爸爸是个欺软怕硬的，到了派出所竟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他和小树算是互殴，两人都伤得不重。第二天老贾配合派出所出面做他们俩的工作，最终算是调解了，各治各的伤，谁也别要对方的医药费。这一出派出所，大平爸爸又嘚瑟起来，嚷嚷着要小树给误工费，说医药费和误工费是两码事。这个他倒是很清楚啊。老贾就板着脸回他：“那行，咱呢再进去论论。你要小树给你误工费也行，你先把大平的医药费和误工费给了。” 她是我女儿，打人都犯法的，不管你打的是谁，要不然我早就把你给打骨折了。 大平的爸爸自知惹了大祸，再不敢多言，可是捉襟见肘口袋空空的他又不得不舔着脸去找兰香。当知道小树要去医院，大平的爸爸非要跟着去。小树甩不开这人，没了办法，又不能再跟他冲突，要是横生出别的事儿来，小树是再无力承受了。于是这俩人到了医院，大 大平听说爸爸来了，死也不见得，只抱着小树哭。兰香把大平爸爸给买的一挂香蕉拎出了病房，让他拿回去。大平爸爸耷拉着脑袋说： 兰香啊， 你把户口本给我。 我不能给。 我知道你没钱花了，你把那户口本给我，我马上给你转2万块钱。这笔钱啊，我是打算给大平置办嫁妆的。 大平爸爸犹豫着，终究是将户口本递给了兰香。 兰香将户口本麻利儿地放进了口袋，接着说：以后啊，你一个人过吧。 兰香，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啊！哎呦，我不是人，行不行啊？我真的不是人啊！我发誓，我再也不问你要钱了。回家之后，我就踏踏实实的找地方打工，哪怕是搬砖的，我也去啊！哎、 大平爸爸这种话，兰香听过起码几百遍，他是再也不会信了。回去吧，啊，以后咱俩各过各的。大明啊，我肯定是要管的，我要供他上大学。你呢？我不会再管了，我也管不了啊！ 你还是不相信我啊？你要不信，我可以给你立字据，要么让许家二老来当见证人。 哎呦，你还有脸提他们？你跑人家闹出这么一出！ 是是是，我考虑不周全啊，兰香。千说万说，那都是我的错，我全都认。我呀，就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一件啊，你听了也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马上就走，马上就回家。 啊，你说吧，啊？ 眼下大平这样了，孩子都没了，我担心小树啊，这会不要他。 小树是个好孩子， 好不好的，往后的日子可长着呢。最难测的就是人心啊！要是小树不要大平了，大平怎么办呀？ 兰香没吱声，她不知道丈夫到底要表达什么。 听我说啊，这咱们村里的老李啊，在外边包工程呢。去年不是离婚了吗？ 这和大平有什么关系？ 老李想再娶。 兰香瞪大眼睛看着她的丈夫，她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往脑门冲。老李，那个没比咱俩小几岁的老李，人家都有俩孩子了，你要把大平嫁给他啊？ 哎，李家有钱呐，不缺吃不缺穿的，大平嫁过去那是他的福气啊。 老李打算给你多少彩礼呢？ 啊，这他说啊，把我欠的债呢都还了，再给我20万。哎呀，有了这20万，我那个项目就能做起来，到时候你就不用再跟别人当保姆了啊！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你。 你走。 兰香，兰香，哎，别，你听我说呀。 你走。滚蛋！ 别，你，哎呀，兰香，哎。你说要给我钱的，2万块呢？哎，你微信转我就好了。哎，你转我就滚，马上滚，马上滚。 兰香打发走了丈夫，想找个地方大哭一顿，却发现自己再也榨不出眼泪来。她以前总以为，这丈夫是自己这辈子的依靠，他是这个家庭的指望。当自己嫁给他时，想的是两个人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兰香没读过什么书，头发长见识短的一无是处的女人。兰香本以为嫁给了他，他会领着自己好好过完这下半辈子。他们家并不富裕，但兰香不害怕吃苦，像她这种女人哪会害怕吃苦呢？ 兰香的男人第一次动手打兰香时，她刚生下大平，甚至还没有出月子呢。她男人发了脾气，是因为自己生了个女儿，生女儿成为了她的罪过，让她一度在村里抬不起头。兰香男人酗酒， 他说了几句，男人就说，还不是因为你生了不带把的。兰香的男人烂赌，兰香就说了他几句，这男人又说，有本事你给我生个儿子啊。兰香男人在外面找女人，兰香说了他几句，这男人就说，我看到你们娘俩就心烦。 兰香想，也许生个儿子就好了，可是男人对兰香的折磨并未因为大明的出生有丝毫的改变，当然他们窘迫的生活也没有丝毫改变。村里好些人家都盖起了新楼房，出去打工的那波人有的甚至开着小汽车回来了，然而只有兰香一家人是越过越苦，越苦越过。所以当李静说他城里的弟弟家需要一个保姆的时候，兰香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兰香想得很简单，自己能赚钱就好了，男人就不会对自己恶语相向，就不会对自己动粗了。然而兰香没有想到，男人变本加厉开始了对兰香的盘剥。兰香早就习惯了，习惯了生活带给自己的一切，可是男人伤害大平这件事，兰香是不能忍的。 当反抗的念头从兰香的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但是他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除了一对儿女，他再没别的可在乎了。 兰香对女儿说，大平啊，你妈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能够的哦。妈，我们能过好的，我这辈子不该这样，你这辈子也不能继续这样。当然不该，当然不能啊，没有人必须向生活低头，也没有人生来就得认命啊，不问出处，也不问来路，不分年龄，更不分性别。兰香和大平是这样想的，许梦欣也是这样想的。用许梦安的话来形容，妹妹许梦欣是一个从没有踏进过社会的女人，然而现在许梦欣终于迈出了她自己的第一步。 富太太许梦欣要出来找工作了，没人会信，连老贾都不信。许梦欣背着包要出门应聘，这天许家二老犹豫了好久，由许母出面拦住了他那兴致勃勃的小女儿。许母想来想去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许星啊，今天天气不好，咱们改天再去啊。我倒是想改天，只是这改天了人家不一定有时间见我呀。 许梦欣要去的是老同学吴仁杰开的艺术培训中心，听说对方这些年做得风生水起，有两个原本在中学教美术的老同学都跳槽到他那里去了。吴仁杰一听说许梦欣要到他这儿来找工作，一开始也不信，许梦欣的态度还算诚恳，但没好意思细谈自己的处境，只是说自己不想和社会脱节，出来找点事情做做。 有信心啊，钱是有的，我和你爸有退休金的，这个熊熊和小西瓜的花销总是够的。哎，妈，跟你说不清，也不只是为钱啊。那是为什么呀？哦，行了行了，你就当是为钱吧，我都懒得解释。 许梦安接到许母的电话，一时哭笑不得。按说妹妹想出去找工作是好事，可是在许母这儿就好像天都快塌了，一会儿害怕小女儿被人骗，一会儿担心小女儿被人欺负。 我说大姐呀，你说欣欣哪受过委屈啊，啊，这结婚前呢，在家里什么都没干过的，这结婚后你看郝文对她有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出去上班不得受气呀。妈，她现在还没开始上班呢，你先心疼心疼我行不行？我可是天天上班， 哎呦，大姐，你不一样的。是是是，我不一样，我就活该受罪受欺负，对不对？妈，欣欣不是小孩了，你操心不过来的，让她出去上上班，对她没坏处的。 妹妹的转变对许梦安来说是欣喜的，但是她并不认为妹妹非得出去干一番什么大事业。老贾出事后，许梦安找妹妹的心理医生顾大军聊过，顾大军认为许梦欣需要自我重建，她不但得重新认识自己，更该重新认识身边的人和这个世界。 许梦欣到了那所文艺培训中心，背着他留下来的唯一一只还能上台面的包。昔日校花上门，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吴仁杰不无热情。许梦欣虽然发胖了不少，眼角也有了细密的纹路，但不管怎么说，在读书时代，她可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呢。这几天，吴仁杰没少打听许梦欣的事，听说她老公的公司遇到点问题，什么出来找点事情做，她还不是因为没办法了，需要出来赚钱养家了吗？吴仁杰笑着对许梦欣说：“梦欣啊，我是怎么都没有想到你会来找我呀。这里的情况我大致跟你介绍过了，要不你也说说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啊？这按说哈，你能来我这里，那是我的幸运，我的荣幸。我这边确实也缺美术老师，但我不知道你考证了没有啊。见许梦欣不说话，吴仁杰又接着说：“啊，那个教师资格证啊。”“ 什么？你这儿也要教师资格证啊？”“ 我看你说的，我办的也是正规培训机构嘛。”“ 许梦欣哪有什么教师资格证呢？能把毕业证书混到手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哎呦，要是没有的话，我也很为难啊。”“ 那你仁杰，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工作？”“ 这个只要你来就都好说，我来想办法。”“ 真的吗？”“ 谁我能骗你吗？是吧，咱俩这么多年的同学了，我这边还缺个招生的，我看你就很合适嘛。”“ 招生啊？”“ 啊，这薪水的话，试用期一个月，月薪5000，等转正了底薪加提成，做好了的话有10000左右吧。少是少了点哈，但是我们庙小，希望你理解一下。”“ 10000？比我想象的要多。哎，谢谢你了，老同学。”“ 啊，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对了，晚上啊有个饭局，你也顺便去吧。”“ 今天晚上吗？”“ 啊，不方便吗？”“啊，都是咱们培训中心的有业务来往的啊。介绍介绍你认识认识吗？”“ 嗯，好吧。” 妹妹及时向许梦安报告，说是应聘很顺利，第二天就能去上班了。许梦安一面替妹妹高兴，却一面疑惑，妹妹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力，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呢？就算是不看她的能力，可她结婚那么早，婚后便跟那帮大学同学没什么来往了，交情之类的也无从谈起啊。“ 大姐，等我拿了工资请全家人吃饭，我都想好了，好好工作，不懂的就多向同事请教。吴仁杰说了，说招生这一块是上升空间最大的，年底还有奖金呢。”妹妹在电话里说着：“大姐，没想到我许梦欣也要上班了。嘿，你怎么不说话？”“没事，欣欣，我在替你高兴呢。”“是吗？我怎么没觉出来？我都能找到工作，你不相信是吧？别说你了，我自己都不信。不过我那老同学说了，我那么聪明，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好啊，晚饭我请，给你庆祝一下，咱们好久没出去吃饭了。欣欣啊，你想吃什么？” 晚饭我有安排了，就这样啊，大 大姐，我先挂电话了。哎，欣欣。 说着，妹妹许梦欣已经把电话给挂了。这时，小何拿着个文件夹进门，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嘴里叨叨着：“ 许总监，我真的搞不懂人事部的意见。” 许梦安知道小何话里有话。昨天，公司关于内容中心副总监的任命下来，阿木将担任这个职务。其实小何心里很清楚，这不仅仅是公司和人事部的意思，也是许梦安的意思。小何之所以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和阿木有什么竞争关系，论年资，他离副总监的位置还有些距离呢。小何这股子怨气是冲许梦安来的，认为许梦安选错了人。阿木终于当上了副总监，任命文件一下来就开始嘚瑟。他本身在部门里人缘就不太好，小何这波年轻人是有些看不惯他的。阿木这么一嘚瑟，那波年轻人意见就更大了。可是对许梦安来说，既然任命了，就要选择信任和支持阿木。老张总说他不放手，不愿意培养别人。这许梦安也颇有些这次我就放手给你老张看看的意气用事，把手里的好些个事情都交给了阿木。 小何愤愤然， 他什么都不懂，还在那儿瞎指挥。 还有别的事吗？ 啊， 小何啊，这里不是茶水间，是是非非的，留着你们下班了再去讨论吧。 可是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了。小何委委屈屈地走了。许梦安没有精力去解释，也没有必要去解释。瑞秋说，上下级之间是要有距离感的，如今的许梦安正在努力保持这样的距离感。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年春节，北非包机带您海外过大年，领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浓郁地中海风情，蓝白小镇尽享私密时光，饱览世界文化遗产古都，瞭望蓝色大西洋，穿越撒哈拉沙漠，感受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入住五星酒店，遍尝北非地道美食，还等什么？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许梦欣美滋滋地回到小院，跟父母把情况都说了，二老很是欣慰。到了傍晚，外出办事的老贾回来了，正碰上要出门的许梦欣。许梦欣化了很明艳的妆容，喜笑颜开地冲老贾笑。老贾就问他，怎么，这是要去吃饭了？老贾早在微信里得知妻子找到了工作，而且今晚有个饭局。 对呀，怎么样，我状态还可以吧？ 嗯，美美的。这样，我送你过去吧。 算了吧，这叫怎么回事啊，我又不是熊熊，上个学还要人送。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放心，我坚决不喝酒，难道我连这点数都没有吗？ 哼。 到了餐厅，许梦欣看到了等在门口的吴仁杰，跟着他进了包厢。包厢里头已经坐了不少的人，有男有女。众人见了他们，纷纷站起，一口一个吴总，叫得很是热络。 啊，这个向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的大学同学许梦欣，那当年是校花级的人物啊。也是我年轻时候的女神啊。她呀，从今天开始就加盟我们的培训中心了。一个胖乎乎的男人听了这个介绍，竖起了大拇指。 哼，漂亮，确实漂亮啊。 什么漂不漂亮的，我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哼。 胖男人身边的一个年轻姑娘笑着说。 那就是风韵犹存嘛。 哎，这就不会说话了啊，这叫风采更甚。生过孩子好啊，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女人才更懂生活，更有女人味儿。我喜欢。 胖男子的眼睛一直盯着许梦欣。许梦欣呢，不喜欢别人对自己品头论足，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她的脸瞬时就冷了下来，闷不吭声坐下。饭桌上的几个女人都很年轻，许梦欣打量一圈，自己怕是其中最老的了。那几个女人端了酒杯，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许梦欣。哦，我不喝酒，谢谢了。 哎呀，这个不喝就不喝吧啊，没事没事啊。吴仁杰这样说着，胖男人嬉皮笑脸的站起来说， 还是我们吴总怜香惜玉啊。 啊？ 众人一同大笑。许梦欣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笑的，要不是为了工作，刚才胖男人盯着自己说这些话时，自己早就翻脸走人了。女人们很活跃，想来全是海量，酒过三巡后，对男人们的称呼不再是某某总，直接进阶到了某某哥。男人们呢，开始肆无忌惮起来，荤段子满场飞，什么刺激就说什么。许梦欣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却只能故作淡定。 快结束的时候，吴仁杰和胖男人结伴去了洗手间，两人方便完，勾肩搭背的走到包厢门口，都在笑。胖男人指指包厢：“ 怎么，吴总最近换口味了？”“ 妹，自己送上门来的，我哪有不要的道理吗？”“ 哼，谁信啊，我看他那样满脸写着不解风情，能自己送上门啊？”“ 那都是装的，她老公破产了，走投无路了，到我这儿来是讨口饭吃的。哎呀，只是原来当惯了阔太太，在我跟前装着呢，让她装呗。我跟你说，不出一个月，一准把她搞定。”“ 哼，行不行啊你？这还用说吗？”“嘿嘿 嘿，当年呐，谁也瞧不上啊，她，我们在她的眼里，那全都是穷小子，谁能想到他有今天？搞定这种女人还不简单，砸点钱的事儿。” 吴仁杰，包厢的门开了，那许梦欣脸上堆着笑，还怪甜美的。“你过来吗？”“ 不是，梦欣啊，我刚才说那是醉话啊。”“ 你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喝多了，头有点晕，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好多好多的心里话。”许梦欣轻轻摇晃着手里的杯子，身子半靠在门边，醉眼迷离地看着吴仁杰。 众人屏气凝神，都等着看好戏呢，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看起来很是矜持的许梦欣居然这么奔放。胖男人推了吴仁杰一把：“ 还不快去啊。” 吴仁杰也乐了，笑嘻嘻的走到许梦欣的跟前：“ 女神，我来了。”“ 我这就送你回家啊，你要是不想回家呀，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好的呀，我想送你去个好地方呢。”“ 嗯，去哪儿啊？” 吴仁杰一双手就快扶上许梦欣的腰了。“ 我要送你去。” 许梦欣的手将手里的酒一下泼到了吴仁杰脸上。“ 我要送你去死。”“ 这个世界有它的规则，有些规则是摆在明面上的，有些却不是。这晚的饭局，当吴仁杰和胖男人去上洗手间的时候，许梦欣喝下了他成年之后的第一口酒。劝酒的人就说不喝就是不给面子，这些人说他们给吴总面子，也是给他许梦欣面子。“ 那我就喝一小口吧，我酒精过敏。”许梦欣16岁那年喝过一次酒，那是在同学的生日派对上，后来因为酒精过敏被送去医院。看到哭成泪人的许母，这个小小的少女当时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喝酒。“有了一口就有一杯，有了一杯就有一瓶嘛，出来玩不都是这样吗？”刚才说许梦欣风韵犹存的年轻女人笑着吐了个白色的烟圈。“我们都那么拼，你更应该努力了。”许梦欣举了杯子走到那女人跟前：“你这话什么意思？”“ 姐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满意吗？都是出来混的，怎么姐姐你就比我们高贵呢？” 什么叫出来混的？这时有人在拉那个女人。 哎呀，算了算了，她喝多了，就别跟她计较了啊。 这伙人也在劝着许梦欣。 这些许梦欣硬是忍了，想着这辈子再不可能跟这群人吃饭。他走到门边的垃圾桶旁，想把杯子里的酒给倒了，于是就听到门外的吴仁杰和胖男人的对话。果然，他许梦欣在吴仁杰眼里并不高贵，不但不高贵，还非常的不堪，是个用钱就能搞定的女人，还是个不出一个月就能搞定的女人。这吴仁杰让他来上班，既不是感念同学交情，更不是看重他的才能，仅仅就是想搞定他。许梦欣用红酒泼完吴仁杰，顺手把杯子给砸了，拿了包和外套就要走。全程他没有再说一句话，愤怒说不出口，委屈也说不出口。而那些旁观者，包括吴仁杰在内，他们也没敢发出任何声音。 许梦欣离开了餐厅，坐在出租车上的他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疼，可是他却没能掉出一滴泪来。许梦欣想发声大喊，却发不出一丁点声响。许梦欣以前以为剖腹产留下一道疤是苦难，生完二胎后身材变形是苦难，老公一夜之间负债累累是苦难，寄居在娘家靠家人接济是苦难。但是真正的苦难分明是他以为自己高贵，却被他人轻贱。 李云街写完作业已经快十一点了，倒不觉得累，只是肚子有些饿。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在晨跑，刚开始几天确实挺辛苦的，全身都酸痛，而且大早上的外面特别冷，脸蛋冻得通红。但是坚持了小半个月后，他发现运动是件快乐的事。每次他跑完步，总觉得神清气爽，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家里是给李云街备了宵夜的。李云街合上书，走出房门，一眼就看到客厅里的小姨。小姨正跟老妈和姑姑说话，她抬起头看到了李云街，微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他们几个说的一定又是那种不能给小孩听的悄悄话。 李静看见云街出来，连忙说，哦，云街饿了吧，那粥还温在锅里，我去给你拿啊。李云街忙摇摇头，不用了姑姑，我自己去吧。 李云街在厨房里把粥喝了，跟着小姨说了再见，才转身回房。离开前他多看了小姨一眼，见小姨眼圈红红的，李云街想问原因又不知怎么问，末了他冲小姨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等女儿回房了，许蒙安才说，欣欣啊，工作可以再找的。我没事儿。许梦欣学着李云街做了个加油的手势，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欣欣啊，工作的事我可以帮你。哎，你们谁也别为我操心了，就让我自己来吧。还有今天晚上吃饭遇到的这些破事儿，你们可千万别告诉老贾，老贾那暴脾气非得去找吴仁杰算账不可。就算老贾不找他算账，我也会去找他算账的。大姐，我都想明白了，找他算账如何，不找他算账又如何？我是气，可是气没有用啊，哪怕把他打个半死，在我这儿我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还是那个什么都不会的许梦欣。所以算了吧，他根本不值得我生气，他不配。恶人自有恶人磨，欣欣啊，这样的人早晚都会摔跟头。李静愤愤地说。许梦欣点点头，嗯，跟你们说完我心里好受多了。哎呀，我该回家了。 李静要开车送许梦欣，却遭到了拒绝。许梦欣笑着站起来，我自己能行。这是许梦安第一次从妹妹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姐，我突然开始相信一句话了。 什么话？ 命运的所有安排都是有道理的，好的坏的都会引着人往前走，对吧？ 你这话我听不懂，我只知道你妹妹你变了，只是你这么一变反而更让人心疼。 老贾一直在院子里等妻子，天实在太冷了，他抱了个暖手袋，缩着脖子像个小老头。 许梦欣进门看到这样的老贾，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老贾忙上前将暖手袋放到妻子手里。哎呦，冻坏了吧？ 我打车回来的，不冷。 晚上怎么样啊？吃的还好吗？那种应酬挺没意思的吧？ 超级无聊。 夫妻俩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屋子里走。等进了屋，许梦欣有条不紊地放了包，脱了大衣，换了鞋，才说，老贾，这份工作很没意思，我不想干。 不想干就不干啊！你出去上班这事儿啊，我本来就保持中立态度。哎呀，也不是中立，其实呢，你最好还是别上班了。就不说熊熊，这小西瓜还没过哺乳期呢。 是啊，小西瓜还没过哺乳期呢。许梦欣白天去无人节那个培训中心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扛着背奶包过来上班的妈妈。许梦欣还跟她聊了，她说现在像这种上班族的背奶妈妈很多，这叫职场与哺乳两不误。每天午休的时候，她先用吸奶器将奶水存储起来，下班了再带回家。她甚至还给许梦欣展示了一套设备。许梦欣对老贾说， 我可以当背奶妈妈呀。 不是，你还是要去上班呀？ 这份工作我不喜欢，但我可以换一份工作的。 那你想好找什么样的工作了吗？什么才是你喜欢的呀？ 我…… 许梦欣回答不出来了。一转眼就到了一月底，李云街迎来了他的期末考。往年这种时候，他总盼着期末考，考完了就是寒假，接着就是春节。不管怎么说，过年实在是一件开心的事。李云街过的上一个春节就很是让他的同学们羡慕，因为正月里跟着家人出国旅行了，家里所有人都去了，除了老爸老妈、外公外婆，还有小姨一家。他还记得熊熊在飞机上哭闹，差点没把人烦死。但是这次旅行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那个碧海蓝天下的异国小岛，连外婆都被老妈和小姨哄着穿上了泳装。 也就是在那个小岛上，小姨和小姨夫宣布他们打算再要一个小孩。于是熊熊又哭了，大人们忙着庆祝，李云街陪哭哭唧唧的熊熊用沙子堆了一个下午的城堡。城堡很美，李云街拍了好些照片，最后几个浪头打来，将城堡冲了个一干二净。李云街曾对着海浪呐喊， 我们还会回来的。 熊熊也大声说， 我再也不会来了。 这熊熊是天生的杠精。 也许他们真的不会再去那个小海岛了，最起码今年春节是不会去了。今年好多事都变了，外公生病，老妈怀孕，小姨生女，小姨夫破产。老妈说，这世上的事从来就没有不变的，所以才会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才会有福祸相依，才会有可测和不可测叠加起来的生活，就像打开一盒口味未知的糖果。这天何露很高兴， 哎，春晚的名单确定喽， 杨泡尔会参加的。 今天下午他们考完了最后一门物理，算是个小解放。 啊哦，你是不是没听到我在说什么呢？ Young Power 一天的那个男团。 是啊，一天。前几个月他们几个为了去上海参加一天的握手会，还掀起过轩然大波。不知怎么从上海回来之后，李云街对一天的喜欢就变得不再那么狂热了。 我听到了。哎，云街，你这是怎么了吗？我在想事儿呢。 有什么可想的？ 何露，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啊。 那你在想什么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算了算了，我告诉你件事啊，今年我要回老家过年。 为什么？何露， 云姐，我奶奶呗，非要回去。老家可没劲了，总共就只有一条街，街上连 KFC 都没有。你呢？你们家去哪旅行过年？ 李云街摇摇头， 怕是哪儿都不会去了。那也比我强，快看，你妈来接你了。 果然，许梦安挺着一个大肚子，跟一堆家长站在门口。他已经很久没有来接过李云街了。 妈，你怎么来了？ 李云街走向老妈，他发现好几个同学都在看自己老妈，窃窃私语的。当然了，挺着大肚子的老妈确实有些惹人眼。 云街啊，今天我特地提前下班来接你，走，带你去吃饭，你华华哥来了。 老妈微笑着，丝毫不在意那些略带异样的眼光。华华是姑姑的儿子，华华已经是个大学生了，这位哥哥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好，长得好，学习好。李云街也对他又是佩服又是讨厌。佩服是因为人家确实很优秀，讨厌是因为姑姑和老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什么你华华哥加入学生会了，你华华哥演讲比赛第一名了，你华华哥篮球打得怎么怎么好了。不过华华哥对李云街还是挺好的，每次李云街回老家时，华华总是带着表妹出去玩，城里各种好吃的好玩的一样都不会落下。 李静知道儿子华华会来，但她没想到丈夫欧阳也来了，瞧那意思，父子俩是来接她回家过年的。当着儿子的面，李静不好说什么，直到弟弟弟媳这边暂时离不开她，儿子还不知道自己和欧阳分居的事，所以两个大人仍然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时不时的给对方夹个菜什么的。 云姐，中考其实就是个心态，你放轻松就可以了。餐桌上，华华正跟表妹说着话呢，这提什么不好，非提学习。李云杰显然是不太高兴了。 云杰啊，你回头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教一下华华啊。 寒假我还得上补习班呢，天天上补习班还不够吗？ 补习班上到什么时候啊？ 腊八喽。 哦，那正好，等你上完补习班就一起回老家过年吧。 华华说完这话，几个大人面面相觑。接着华华转对李林和许梦安说， 舅舅舅妈，你们去年就没回老家，爷爷没少念叨。 欧阳在一旁笑着说， 还是华华懂事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么安排呢。华华妈，你觉得怎么样啊？ 哦，看他们俩的意思呗。啊，李静把问题抛给了李林和许梦安。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休息，呼吸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 民众体检中心诵读点亮新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等您赴约。 要体检去民众，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引领未来式体检。400-666-3373， 用听去感受妈妈的心跳和呼吸，用听去感受自然的律动和脉搏，用听去感。